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千鹤，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晚上10点，天津。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这燃烧一张百元钞票要5秒钟。伊拉克战争的花费足够烧360多万天，将近10000年。战争带来巨大损失，无论是生命还是财产。孩子哭着向前跑，伤口沾满了沙石，母亲用力推开他，目光消失在废墟。我们从未离平静如此之远，我们从未离惊慌如此之近。当你面对无助的需要多少勇气。9月21日，世界和平日，我们为和平而奋斗。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10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Hello， 10点大陆机在9月21号的晚上22点03分准时与你相见。我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这个节目叫做10点大陆机，节目来自 FM98.2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今天是休息了吧？明天就中秋节了，祝你节日快乐。祝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陪陪家人，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我也希望你祝我中秋节快乐，我也希望你祝我明天可以睡得晚一点。 Yeah， 我们彼此祝福。谢谢所有来的朋友，在今天晚上入住十点大陆机的朋友。如果你把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当做一个客栈的话，这是一间温馨的客栈。你喜欢的装饰这里都有，小清新的，婉约的，淡淡的，悠悠的都有啊。我希望你进来这边之后有舒适的躺在这里，坐在这里听看十点大陆机，听的是音乐，看的是音乐里自己的样子哦。刚刚看到了37送我的月饼，我还问他什么馅儿，是枣泥馅儿的吗？我最爱吃枣泥馅的月饼了，谢谢子宇，祝周大准中秋节快乐，谢谢，也祝子宇中秋节快乐，祝37中秋节快乐，祝简妮中秋节快乐，祝逍遥天蝎中秋节快乐，特别多的朋友已经来了，祝大江生日快乐，小乔生日快乐，举个例子，生日快乐 No， 中秋节快乐。今天晚上说什么呢？其实我报选题的时候说，别人眼中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时候人特别想知道，比如说你特别在乎的那个人，他眼中你是什么样子的？可想来想去，今天明天就放假了，你们也可以说中秋节这个话题，你们也可以跟我聊，别人眼中你是什么样的？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从朋友的嘴里会得知你是什么样的，挺有意思的。耶，子宇送了我一个月饼，什么馅儿的？送我什么馅儿的月饼啊？你们都爱吃什么馅儿的月饼？现在月饼的馅儿是五花八门啊，五仁的， 肉的、蔬菜的、甜的、果冻的、果皮的等等的一些，我还是最爱吃枣泥馅的月饼，就觉得有小时候的味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从别人的嘴里听说你是个怎样的人呢？那你觉得我，你在看我的直播的朋友们，周大准是个怎样的人呢？你可以写写我来看看，你写我读出来，当然前提是写得好一点我才能读出来，那是攻击我的语言我怎么能读出来呢？我就自己编。自己喜欢豆沙馅的，不错。那今天晚上我也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度过应该是中秋节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上，属于我的工作日的晚上。刚刚在朋友圈看到了晒月饼、晒聚会，还有很多朋友堵在路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你现在还堵在路上，赶紧调到 FM98.2， 我在陪着你们。你们在哪里堵着呢？二环、三环、四环、五环，我也不知道你在哪里，但是我在收音机里，我在花椒里，我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的视频直播间里，周准在陪着你。子宇说，有啊，我的朋友说我最凶了，我的学生说我最温柔了。哇，老师哎，祝你桃李满天下，愿你桃李满天下，芳华不老。芬芳依旧。子宇是个老师，那9月10号呢，我应该祝你教师节快乐，好好教书育人，特别好的职业。谢谢，举个例子，祝周准中秋节快乐，祝十点大陆机中秋节快乐，祝北京青年广播中秋节快乐。怎么样，如果是我的 leader 在听节目的话，这个小伙子还是不错的嘛，你才看出来呀。放歌先给你们听。今天可以说几个话题啊，中秋节这三天你打算怎么过，你可以说一说你的打算和安排，你也可以说一说你的朋友同事，你觉得很重要的人，说说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很有意思。第一首歌听谁的歌呢？曹格好吗？天使嫉妒的生活。告诉大家，在广播里不能说嫉妒，说应该是天使嫉妒的生活，特别让人羡慕艳羡。哇，他有天使般的生活，我也希望你们有天使般的纯真的内心。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真的什么都别说，彩虹正在消失，我们赶快捕捉以后的，以后再说。你安静的眼神也有一种节奏。 Love is a beautiful thing， 多美丽多难得。 Love is a wonderful thing， 就是那 来自曹哥带来的《天使极度的生活》，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明天就放假了，我再次祝你中秋节快乐，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小假期，安排一下惬意的假期生活。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答录机，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周准，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刚刚说今天有两个话题，你可以互动最近这三天你的一些打算，你也可以说说朋友眼中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是古怪精灵的，还是特别安静的，是那种毒舌类型的，还是那种少言寡语类型的，都可以讲。谢谢这位朋友分享，我的主播叫做 QUIZNOS，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读这个字母的组合，不过要谢谢你，谢谢了饭炮和丸上关注了我，还有导演也在问我晚上好，导演你好。我今天才刚刚知道我节目都开播大概9个月了，子宇竟然是音乐老师，跟我妈妈的职业是一样的，好棒好棒，多教他们学音乐，音乐是最最美丽的语言，流淌的内心的旋律，我觉得喜欢音乐的孩子都特别单纯，真的是这样的。你也可以说说，如果你真的是我的听友的话，你不是也可以啊，你就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来看到了这个人，看到了我，你可以说说我眼里的样子，就是你眼里我的样子是什么，你可以写写我对周准的认识，我不好的改进，表扬的我就继续保持，扬长避短，不错。今天在路上啊，我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吐槽说堵车，你发现没有，每当节假日的时候，这个城市会陷入一种那种拥挤啊，有的时候会在拥挤中觉得、哦、哎呀怎么还不到家呀，有的时候会很多人在享受这个拥挤的这样一个团聚的过程，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就需要这种自我解压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就是堵在路上了。好、哦，我是台湾的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好，这是十点答录机哈、哦，就是真的堵在路上呢，你就真的那你也不能飞起来，对不对？你也不能咔咔咔各种并道，因为都在间隙当中、夹缝当中前进。你可以做几件事，第一件事呢，真的是把车窗摇起来，因为尾气比较大，静静的听几首你自己特别喜欢的歌。现在都有车载音响的 CarPlay 了，你可以连接你的手机听听歌。那你也可以连接手机听听十点答录机，听着十点答录机，看着你的手机智能的屏幕，如果是在堵车的情况下，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舒服很慢。我想现在22:16也有一部分朋友还堵在路上，有的朋友也许在出行的路上，有的朋友也许在回家的途中，反正明天就可以休息了，希望你们好好的安排假期啊。我在你眼中的印象是什么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你们边写的使劲写啊，别写英文哈，我看不太清楚，看不太明白。简单，第一次听你直播，比我想的帅，你认识我吗？你见到我真人之后再说，你会更加的惊艳。哦，不是，没有，我在说什么？子宇，谢谢你啊，大男孩，我还大男孩，我都37岁了，嗯。心态年轻好了，很温柔，很帅，很努力。你看我37岁了还在努力， 大家也要努力加油。我今天进直播间的时候，我们的导播，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最用功的年轻人之一啊，赵挂壁同志正在看他的书。这个名字真的是相当有意思，赵挂壁啊，这个梗我就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我以为是那个酒挂杯呢。他说不是，准哥，不是这个意思。他在读一本艺术硕士的书，要考研究生。我希望他学有所成，一直保持这种热爱学习的这样一个样貌，特别像年轻时候的我。我在说什么？好，谢谢。浅笑安然说，花椒直播很正能量的主播风格 ，best， 我喜欢这个评定，很正能量。我希望每天晚上来到十点达路机的朋友，都可以体会到暖暖的、润润的那种陪伴的感觉哈。简单说，有次堵车，我看手机，结果没有拉手刹，脚刹不知不觉松掉了，追了尾。所以呢，开车的朋友就听好了，别看了。提醒了我，如果堵车很长的话，可以稍微看一会儿啊。江小乔说加油，谢谢，那当然要加油了。浅笑安然说努力和年龄没什么关系，没错。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花椒的朋友，过分喜欢他每次说的我都不是特别明，女生说男生说你有40岁说啊，我37岁，我今年37岁，没问题。年龄不是问题啊，什么距离什么都是，年龄不是问题，性格不是缺陷，只要我们心意相投。我今天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达路机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还唱了一个我之前听过的歌，忘记是谁唱的了。我觉得其实我们之间或者我们的生活里要的东西大概类似，无非就是我要的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浅浅的交流，其实就仅此而已，特别的简单，不要有太多的设防，来到这里就像朋友一样的聊天。希望你明天睡到自然醒，有好的聚会，如果约会的话穿得美美的，会收到礼物，如果一起逛商场的话会买到心仪的东西，不管是衣服还是物件，有机会喝一个非常舒适的咖啡馆，去喝一杯咖啡，下午的时候晒晒太阳，如果有狗狗的朋友可以牵着狗狗一起在阳光里奔跑，哇哦，这真是 sunshine 的一天哈，非常棒的一天。简单送了一个什么壁咚是什么啊？壁咚就是特别霸道的，就是拥抱，是不是 ？Nice job， 非常好。接着送歌给你们，你们可以今天晚上当一个聊天的方式，也可以当一个互动交流的方式，说说你眼中我的样子，你也可以说说你最近的打算，也可以说朋友当中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每天的话题都非常的 surprise， 非常的 open。其实我在说英文的时候呢，就特别担心我们的这个听评员朋友说，这个男主持人又在节目当中说英文了，不能中英文混说。好的，我改。第二首歌会是谁呢？我看看啊，我今天有两张 CD 呢。啊，第二首歌很好听的歌曲啊，我觉得这首歌还是相当相当动听的。要不要看一首 MTV？ 我觉得 Eason 陈奕迅出了一张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理念给我们，就是可一可再。也许他的巡回演唱会的伙伴一场之后就散伙了，不是，我们可以细水长流。有请 Eason 陈奕迅的这首可一可再的 MTV 送给今天晚上中秋节晚上还在看我直播听我直播节目的好朋友。那个可一可再的 MTV 我调入一下，你稍事片刻，现在你可以想想明天你的安排啊。我找一下可一可再的 MTV， 大概给我十秒钟的时间好吗？稍等，视频马上就来。加入的时候明明是提示我加入了，可是现在又找不到那个 MTV 了，我一会儿解决一下，先放一首我觉得很好听的歌给你，这首歌你听听看就知道了。 亲爱的亲爱的，你已经睡着了吧？

刚一位导演朋友说，那我听广播去了再回来嘛，你要是安全不开车没堵车的话就来看我的直播了。谢谢荔枝告诉我有了，谢谢谢谢，我都知道有了。 OK 好了，扣一，谢谢，有了有了有了，你在看我，我在看你，你看我在看你，哇好复杂的这个感受啊。刚刚那首歌呢是，好了扣一，谢谢，有了有了有了，你在看我，我在看你，你看我在看你，哇好复杂的这个感受啊。刚刚那首歌呢是来自于我觉得旅行团乐队的亲爱的，好听的歌曲，也是送给那些正在相爱的朋友啊。有一次我堵车的时候呢，也是隔壁的一个车，然后呢他们是微微开着窗，然后因为堵车嘛，堵了很久，我就会四处的打量哈，哦，他们那个车里传出的就是这首歌曲，而且是两个人非常的契合，而且甜蜜的说了那些很小声的话语哈，然后就特别的温柔。男生开车，女生坐在旁边，放的这首《亲爱的》，而且是 replay 反复放，大概堵了有七分钟，整个放了两遍，我们就彼此往前走了。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城市里还有很纯真、很温暖的感觉，暖暖的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啊，谢谢夏木你来了，谢谢等待关注了我啊。你发现明天要放假了，大家都非常的开心舒适，最近有一些些的事情会困惑着我，说人情世故怎么去审视，那作为一个37岁的男子怎么去开始之后的人生，怎么进展我觉得当然我其实并不是一个那样顺其自然的人，大家会觉得哦，周准你还是比较温的比较暖的一个人，其实我在生活当中还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哈，你们晓得吧，我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然后呢从来不跟别人撞衫，这算很有没有个性啊？从来不会多说一句话，因为言多必失，那该我说的时候我一定会把话说出去，怎么样，有没有态度，我是不是有态度的人啊？还有我不会乱讲话，我会照顾别人的情绪，这是水象星座我这个月份出生人会有的一些感觉。那天呢看到一个很有意思，说星座，因为节目当中不能说星座和政治，我就说星座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别人眼中那些星座的样子很有意思哈，12个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样子，就说你比如说展示给别人的时候，别人说哇这个人怎么是这样的，还挺有意思的。我不是很信这个，但是还有一些总结的还是很精准很到位的哈。其实我会有觉得说，在生活里有很多机会你可以去推翻很多很多的你认知的觉得不是很可靠的一些理论，因为事在人为，理论放在那边你要去做的话，也许这个理论好厉害好神奇，我都没有自己做过月饼，从来没有做过水饺，我只会包面，我不太会和，有一次和失败了就没有再和，我只负责包水饺，我包水饺的样子还是不错的。说到月饼馅儿呢，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我爷爷给我买的那种月饼，就枣泥月饼，是那种白面的，点两个红点那种的，觉得特好吃。有时候人呢，虽然37岁哈，就会很想回到过去的时候。我也知道有很多朋友这3天是回不到家里的，因为太忙，也难得休息啊，每天在城市当中节奏太快了，也许会打个电话发个微信给自己的家人说爸爸妈妈中秋节快乐。然后但是你不会觉得，你会觉得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跟你视频的时候说，儿子闺女我正在做饭呢，你看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那个，这是你最好吃的那个红烧鱼，这是你最爱吃的炸酱面，这是那个蒸鸡，这是那个朝天锅，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爱吃肉火烧吗？这都是我爸妈跟我说的。哎呦这芹菜可好了，这儿子告诉你芹菜对脸型有这个起到修饰的作用。我当时特别震惊，我妈妈对我说的，多吃芹菜脸会瘦，你们知道了吗？多吃芹菜脸会瘦哦，所以多吃一些粗纤维食的这个蔬菜会对身体有好处的啊。好了，时间过得很久了，再放一首歌陪着你在不孤独的夜里，如果你在路上的话听听这首歌，这首歌呢我觉得林忆莲已经把它唱得深入骨髓了，那很多人会翻唱这首歌曲，我挑了胡彦斌啊，泰歌当中的作品，我觉得非常非常动听，编曲也是特别适合男子来倾诉，有请胡彦斌，为你我受冷风吹。我就问你，你有没有为一个人受过冷风吹？我是为一个人受过冷风吹的，你呢？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答录机 To be a better man。谢谢小天包子关注了我，并且分享了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也谢谢群众朝阳区的朋友送我的月饼。我刚刚点开了真爱团啊，每天晚上还有助力主播完成今日心愿的这样一个玩法，我都不太清楚，你可以看得到吗？你看，我刚点开，看到了，我今天收到了第一关闯关成功五个掌声，现在第二关有四个女神，现在送了一个，还差四个还是怎么样？咱把女神送完看看什么感觉呗，有没有女神的朋友送我几个女神看看啊？有就没有就拉倒，无所谓啊。刚那首歌我也喜欢哈，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我更喜欢。提到这个歌手的时候，大家对他的，哎呦，这个人不就彩铃歌手吗？啊，亲爱的，你慢慢飞，不两只蝴蝶那庞龙吗？我的家在东。其实我跟你讲，很多的歌手他是为了迎合市场也好，为了怎样，写了一些大家认为的比如说口水的歌曲，其实庞龙也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唱歌，他是足够有这个能力的啊。我个人特别喜欢休假的时候去海边，当然我也喜欢欧洲，我也喜欢东欧啊，那些古老的建筑，有100多年200多年的文化的城市。但是我如果真的是只有5天的年假的话，我就喜欢海边，或者坐在船上出海去打哈，打鱼也好，海钓也好，就在游艇上坐着也好，我也觉得真的是非常放松。我也喜欢跟一群朋友在一艘船上待着，同龄人吧，30岁35岁左右的同龄人，然后我们会静静地看着大海包裹着我们，慢慢地往前走。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大海的人，喜欢海洋的人，我诚意推荐给你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庞龙唱出了男人该有的沉稳和大气温润。这首歌叫做什么名字呢？我们在蓝色海上飘，你有听过吗？如果你没有听过，我诚意推荐给你。你如果手里有女神礼物的，送我三个，还有三个我就完成第二步任务了，闯关成功。有请庞龙。我们在蓝色海上飘，阳光海鸥，我们静静的眼神吹过海边的风。 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荡漾在他怀抱，偶尔有美丽的海鸟为我们唱着歌谣。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躲在他的怀抱，海浪在身边微微笑，笑着一还早还早，握你的手，我们告别了喧嚣，就这样老去好不好？融化风雨 交给他依靠。海上飘，躲在他的怀抱，海浪在身边微微笑，笑着一切还早还早。握你的手，我们告别喧嚣，就这样老去好不好？融化风雨，搭一座爱的浮桥，把心融化风雨，搭一座爱的浮桥，把心灵交给他依靠。我们在蓝色海上飘，呢喃在他怀抱，让船儿在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让船儿在轻轻地摇，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谢谢庞龙先生这首我们在蓝色海上飘，能够听得出这首歌在编曲演唱的时候，创作人演唱者眼前呈现的样子。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大陆记，谢谢庞龙先生的歌声。 我是曹玄斌，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大陆记，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传，夜里的声音会发光，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为准子打 call， 加油了您妹。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这里是准叔的小迷妹发发同学，那在这里呢，祝福准叔明年的十点达路机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我希望准叔跟他的声音可以照亮每个都市的工人夜晚将行进的路。 不说人短，不说人过，不念人恶，不扬人错，能过就是生活，能走就是道路，梦行路颠簸，世界总曲终，准是打路机，记录你的生活。 十点达路机， 十点达路机， 十点达路机， 十点达路机，十点达路机， 生而不同，生而不同， 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我叫宋云乱，一个爱笑的姑娘，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谢谢中国每天晚上的温暖陪伴，晚安，亲爱的呀。 我是天天，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为了遇见你，我是无声，晚安，亲爱的。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我是大影。 我是严美丽，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我是夏之末，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亲爱的，晚安。 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谁在等我？我在等着谁？谁在爱我？我在爱着谁？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 大家好，我是来上海的听众朋友。十点得落几生而不同，今朝夜里想周正伟的想你大家了。 吃了吗您呢？我是音乐周准的铁粉儿。北京青年广播有一档节目十点打路机，建议您听听，主要是这主播准子声音倍儿好听，他们花椒还有直播，您可以听听歌看看人儿，如果有豆刷刷小礼物什么的，飞机、大炮、火箭，好家伙，神了！得，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了您呢。 我是木子，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城市森林中，什么可以伴你左右，不离不弃？不是暴饮暴食，不是远离一切选择出走，更不是乌烟瘴气烂醉如泥。我们是同一类人，依靠气候成长，天晴时兴奋，下雨后感伤。我们是同一类人，不能没有音乐。十点打路机，为了遇见你。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我是醉小果。 我是微西，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浩瀚星海中，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是否一切都为我？ 为了遇见你， 我珍惜自己。我穿越风和雨，是为交出我的心。直到遇见你，我相信了命运，这未来值得去努力。 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我今天又把听友的录音浓缩的放了一遍，还是那种温暖涌上心间，一股子一股子的。我们的节目已经开播了9个月21天，如果每个月是30天的话，291天，我们的节目陪了你291个晚上的一个小时，每一天的一个小时，291个小时，还挺难得的。希望我继续陪着你们，不管你明天是怎样的安排，是跟家人一起购物，还是跟你的小朋友小孩子一起去玩耍，还是跟爱人一起去喝下午茶喝咖啡，吃一顿非常甜蜜的中餐晚餐，还是你自己背着包戴着耳机溜达溜达，都希望你中秋节快乐。我也希望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我也要想好好休息一下，调整一下我的作息，难得3天啊、可以休息休息，陪陪我的家人。 We are family， 我们真的是家人。希望呢我们都有一个好的身体，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不着急，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个方式去排解，因为看我的节目，跟我聊聊天，我们一起说说平常，就像朋友之间见了面说，哎，准子，我来了啊，咱们聊聊我今天遇到什么事儿，随便聊，只要是可以说的，咱们都互相聊嘛，说说看看没问题。我也谢谢所有今天晚上进场的朋友，看到了浅泥，你换了一个名字啊，看到了，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还在场，谢谢送我各种女神的刚刚那位朋友，我要找到你，我要找到你，那么多的小闯关都被你给我完成了，谢谢。荔枝不是李子 ，Thanks， 谢谢，再次祝所有的朋友节日快乐。我要离场了，我要离开了。最后一首歌很暖的歌曲送给你，这首歌听的真的会鼻酸，就会想起很多生活当中那些对你好的，或者你对他好的，又或者那些难以言说的情愫和情绪。谢谢荔枝不是李子送我那么多礼物，帮我闯关。我看还有几关完成哦，都闯到第5关了，厉害厉害，谢谢。最后一首歌有请他上场，我觉得他的歌声还是真的让我觉得很惊艳，至少在他这个年纪非常非常的出色。不要忘记接下来伍洲彤先生的好想和你说，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了，我们现在都改了名了，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 Love is love， 晚安了，谢谢你们，周二再见。 那天的云是否都已料到，所以脚步才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风吹着白云飘，你到哪里去了？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只道不知道。的云 所以脚步太轻巧，以免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